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非常感谢神。弟兄姐妹呢，越来越对神的话语不但追求，而且呢有传福音的负担哈。我们无论是对家人、对我们的亲朋好友、对于我们的这个同事或者不认识的人，无论是在何时、何环境、何地，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的热潮。这是非常感谢主的，也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将福音传遍天下啊。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出现哈，所以我们要有装备。就是说，有的人呢，你发现了吗？很快就接受了，对吧？非常容易的接受了。但有一些人的话呢，好像是很难，非常难啃的骨头，是吧？你怎么给他传他也不信啊，就是不但他拒绝，而且呢还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来给你反问，对吧？那我们如何来回答呢？就是说他会找出一些理由来拒绝你。有的时候呢你给他说炮嘴皮子啊，他就是什么不信。还有的时候就说呢，你说半天以后，他说我同意你说的，你说的都非常好啊，而且也非常有道理啊。那你说该信了吧？我就是不信啊，我还是不能信啊。为什么不能信呢？他说我现在不是时候，时候还没到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啊。遇见过这种情况吗？有哈，有这种情况。那就是说，那你为了就是有的人呢会回答说呢，说我感觉到好像我还是不够了解啊，不够明白啊，不够明白，或者说呢我没有看见啊。有一年我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呢，说神在什么地方，你说就显出来我看看，我看看我就信啊，是吧？你在什么地方？我看看。那这个有道理吗？好像有道理，好像又没有道理啊。还有的说呢，你给我一些证据，有证明一下神的存在，对吧？我有了证明，我有了证据，我就信啊。那么所有的这些我们怎么来回答呢？就是说你告诉他说，你说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真实的，对吧？是真的啊，那么是有关于真理的好消息啊，是只要你悔改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一定会蒙福。可是呢，对方一句话就把你说的哑口无言，说你给我说口说无凭了，你给我显示我证明一下我看看啊。或者说呢你说了半天以后呢，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啊，是就是说到底有没有，你也不敢证实，有这个意思哈。那当然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有办法回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呢一定是能说过谬论，对吧？那我们如何来回答呢？就是说有些人有很多的狡辩的理由啊，非常就是说，或者说呢给你提出了一个疑问，心里面你说这种人能不能得救呢？是吧？如果他坚持到底不信主，能不能得救呢？啊，或者说他不接受福音，但是呢他又愿意向神祷告，我不接受福音，我向神祷告，神能听吗？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，是吧？那神能听吗？我向神祷告，但是我不信啊。神能不能来听啊？这样的祷告，今天我们就来讲，这个题目叫“得神喜悦才蒙福 ”，Pleasing God be blessed 啊！我们先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和赞美，你恩你的爱把我们带在一起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崇拜你，来赞美你。因为你的恩你的爱，主啊，我们能够互相称为弟兄姐妹，互为肢体，因为你的恩你的爱，让我们今天凭着你给我们的盼望，仍然的继续大胆往前行， 主啊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不失望，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知道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话语，有你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，为你打了美好的胜仗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们的祝福，你给我们的一切，主啊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让每一天凭着心里边你给我们的平安，主啊，走平安的道路，感恩不尽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讲两点，第一点，拒绝相信无缘福啊， refusing to believe won't be blessed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有人不但不信啊，那么反而呢是反为我们，我们如何凭一个爱心，拯救对方的一个爱心，来继续的来回答他，温柔的心，爱人的心，让人明白真理的心，哈，又让他明白真理，又不能藐视对方，这非常难做到，是吧？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就说应对呢？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啊，你说有神，我说没有神，对吧？那你说有神的证明是什么？我没有看见，哈。那或者说呢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了解，我就是不信。所以基本上有三条，一条就是说我不信，因为我没有看见；我不信，因为我不了解，对吧？我不信，因为我没有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啊。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让他这样呢？就是如果他这样说，说我不然的话，如果你不给我回答这几条，不然的话，我绝不相信啊。那结果呢？如果是坚持到底，一直到底不信，圣经上有话说，就绝对不能得救。啊，这个答案先出来了哈。如果坚持不相信福音，就绝对没有得救的可能性啊。那么很简单，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语啊，就举个最简单的，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啊，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下面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信的必被定罪啊！啊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啊，那这一节经文我今天不讲，我主要是讲这个根据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人的相信啊的先决条件啊是什么啊？就是说，人的相信的先决条件啊，如果说呢是刚才他说那三条，就绝对不可能信啊。我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信啊。如果说你给我看看我就信，你给我证据我就信啊，你让我知道了我就信，绝对不可能啊。这三条不就不可能哈？因为相信和看见和知道和证据是其实不应该是相关联的，是不符合逻辑，对吧？哎，你说啊，我看见啊他的存在了啊 ，David 坐那儿，他存在啊，大家信不信啊？这句话不是废话吗？是不是哈？哎，说你看见了还叫信吗？所以你说我有人说呢，我先试一试啊，我就是先。不信，但是我先试试神存在不存在，我用这种方式我祷告一下，看看神灵不灵，对吧？哎，显不显灵验啊？如果他显灵验了我就信，如果他没有灵验还好，我还没有信，要不我就上当受骗了。说他的信与不信，大家想想非常珍贵啊！啊，哎，我信与不信都很值钱，还好我还没信，要不我就上当受骗啊，是最宝贵的。所以呢，连神都必须，我的解释哈，就是连神都必须给他让一个步，让一步哈，就是说神事先呢要给这个人显现一下，你看我存在了吗？信我吧哈，哎，我存在了。或者说呢，为了让这个人信我，我就显出来啊我的神迹吧啊，给他一个证据吧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人相信我了。就好像这个神很可怜的哈，是吧？没有人信我了，我多可怜呢！哎， 我说呢，这种神呢，如果真正的有灵验，绝对不是圣经里面启示圣经的神，绝对是小神小鬼显得灵验。小神小鬼会显灵吧？哎呦，圣经上有很多呀，哈，那个八耶稣就很厉害，是吧？人家叫耶稣，他八耶稣哈，所以说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这种观点，就绝对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这个回答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得不到上帝的喜欢啊。上帝喜欢高兴了才给你福分，一样，你有三个孩子，有一个特别叫你喜欢，是吧？讨你的喜悦，让人也什么也都有爱心，听爸爸妈妈话，那俩都不听话，你肯定喜欢那个，听话的，是吧？上帝喜悦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，是吧？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？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谁寻求他？他给你点赏奖赏来，不一点啊？赏赐那是大的福分，大的福分。所以，如果是看见了才信，这就不是信心啊。如果你已经先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啊，看见了我就相信，看不见了我就绝对不信他的存在啊。那等于是自欺欺人，对吧？你很多东西世界上存在吧，存在，能看见吧，看不见，是吧？我说的话这个声音你能看见吧，看不见，能听见，是吧？你空气能看见吧，看不见。你的这个丈夫或者你妻子爱你，爱能看见吧，看不见，存在吧，不存在，你们俩人结什么婚啊？你说哈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很多东西是存在的吗？是看不见。神是个灵，还让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了，是说明你的眼睛要比神要大，对吧？相信你的眼睛是永远存在的，相信你的眼睛是真理，对吧？你才能够来证实那个永远存在的真理的存在，对吧？这是不符合情理的。所以说，有看见，有知道，有了解，有证据相信的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对吧？以人为本，哎，我，要不然我就不信，我得证实啊！以人的眼睛、人的知识、人的证明来衡量真理的标准，这整个人反了，那就不是真理了。你是真理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看见像这种人的话呢，对于神的存在啊，就是以人为本啊，不是以神为本，以我为中心啊，以我的思想证明来衡量神的存在，这不是我们的信仰，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，不是圣经的教导啊！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？首先是以神为本，以神的话语为根据，以圣经为出发点，以人的谦卑匍匐在地接受为前提，这是我们的信仰啊！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是以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根据都是根据圣经。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上帝启示人的话语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些是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无条件的接受。哎，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呢，怎么接受呢？你说你还得信呢，要倒空自己，因为信都不是我自己的。信是上帝给的，那我怎么才能够信呢？你要匍匐在地，倒空自己，接受。接受以后呢，哎，由于信以至于信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本于这个屈服在上帝面前相信，而上帝给你显出他的能力、他的话语、他的真理来了，你就以至于完全的相信，这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啊。但是呢，你在神面前呢，屈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因为你还不了解他，不知道他，对吧？你就说呢，我的信心还不足，求主加添啊！上帝在神面前，神喜欢什么？喜欢谦卑的人， 喜欢伏伏在地的人，喜欢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对吧？喜欢不以自己的主见为这个真理的人啊，所以神才会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当神显出他的作为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来显呢？因为我在上帝面前已经倒空自己了，已经屈服了，这样我就神的灵，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了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圣灵在说不出来的叹息告诉我们，让启示我们，会给我们亮光，让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他就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哎，我们就更加的幸福了。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本于信啊，以至于信，是不是由于什么？哎，本于我的知识，我以至于相信；也不是因为本于我的眼睛，以至于相信；也不是本于我的证据，我才相信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屈服下来，来接受，来接受。信心不是我自己的，信心是耶稣基督创始的，也是他成终的，对吧？哎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啊，这就是我们信啊。就是说，我们所信本于信，以至于信什么？就是我们所信的对象啊，我相信。本身呢，需要我以谦卑的态度来接受这个信，我才能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。不是说我信我知道的是谁，保罗说什么？哎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是先信先知道。哎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深信。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什么来着，直到那日啊。所以当我们用这种办法，这是圣经的原则哈，就是说圣经的原则就是要我们谦卑下来接受这个信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科学家的发明创造，他都是有这种态度，是吧？哎，我在实验室里面，我要相信这个东西的存在，我在往上研究啊，我相信我得到这个真理这个证据啊。那么你连刚开始连相信都不信，那你怎么往下做呢？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呢，任何事情都得有一个信心。但是神是个灵，所以什么来信他的，来接受他，必须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，就刚才我说了啊，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和这个亚当的关系一样吗？哎，我们是耶稣是第二亚当，对吧？哈，哎，哪个厉害？老一还是老二？哈哈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和亚当的关系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正好相反。我们与亚当的关系是因着什么原罪啊？是本于罪以至于犯罪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犯罪了吗？有啊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你能说我神就不讲理不公平是吧？把亚当呢，我都不认他是谁啊，他的罪也怨我身上了，他是什么几千年以前的人了哈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亚当的，就是说你就打着不算亚当的罪，你自己犯的罪就足够什么神到时候不认我们的是吧。哎，世人都犯了罪是吧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我们信他，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，我们又更加的相信他啊！这是我们信服耶稣基督啊！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都要一定要记住以圣经的总原则为我们的出发点，作为我们征战的武器啊！圣经啊，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啊！ 我们不要用人的感情、人的话语、人的理念、人的作品、人的学说来去传啊，那一定是失败啊！要与圣经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愿意相信圣经的人，他会说了，他说：“你让我看见吧，我看见就相信了。”但圣经说什么？你只要信，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啊！约翰福音11:40啊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对吧？那世人说，你若让我看见神的荣耀，我就信，这不正好相反吗？对吧？正好相反啊！所以这种观念正好与我们圣经总原则，我们相信的圣经相反的啊。结果呢是没有信心，当然就看不见上帝的荣耀，看不见上帝，自然也就不能信，这就是结果。所以说，圣经的原则就是先有信心，后有得者，先有信心，后看见神的荣耀，先有信心，后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上帝喜悦，对吧？哪个先，哪个后啊？先信后得到神的喜悦，得到上帝喜悦，后面还有呢，神还赏赐呢，啊，所以一系列的啊，都是反应，一系列的反应都是有先有后的哈，哎，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说你让我清清楚楚看见了，我就相信；而圣经说你若信了就知道了，这就刚才我刚才说的保罗所说的啊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保罗有好多东西没有给他实现，对吧？他深信神能保全他所交付神的啊，直到那日。他深信，要深信啊 ！I know what I have believed, and I'm convinced that he is able to guard what I have entrusted him until.That day 啊，所以圣经说我没有看见，我没有证据，我怎么能够相信呢？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，就是说信不是看见的结果，信就是看见的本身啊。信也不是你知道的结果，信就是你知道的基础啊。信也不是你证明的结果，信是什么呢？信是你证明的根据。所以信心呢、所有的信心都是先是基础啊，先决条件，你一切好处都得着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这个意思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立啊。Faith is confident in what we believe about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啊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清楚的看见啊，是圣经的原则。如果有人不愿意相信啊，不愿意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语，圣经可能有一部分是神的话语，有一部分呢不是神的启示啊，那么他能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呢？啊，或者有人说我不相信圣经。但是我相信有神，对吧？有这种情况，有我不知道你怎么来回答。我不相信圣经，但我相信有神啊，哎，那怎么来回答呢？我说他这就叫自欺欺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怎么让我们知道认识啊？只有通过圣经。对吧？那你我不通过圣经，我也能知道有神呢？那这种神一定是假神，一定不是真神。以假神背后是什么？魔鬼啊！魔鬼最初就是已经被定罪了，已经没有悔改的余地了，已经走上不归之路了，已经就是最初就是受咒诅的啊！魔鬼没有。上帝没有给他预备悔改的机会啊，这是魔鬼啊。所以说假神后面一定是魔鬼啊。所以 所谓的神啊，好像是神啊，圣经里面呢只有真神是大写，小神都是什么小写英语哈，哎。那么魔鬼呢，因为他没有机会了，一个绝望的灵啊，他呢就是千方百计的要引诱那些还有机会，有机会悔改的人啊，有机会得到永生的人，有机会得到什么神的救恩的人啊，千方百计的把他诱惑过来，和他一同走向不归之路啊，他就达到目的了。这是魔鬼的啊，所以他当初的时候引诱亚当夏娃嘛，是吧？引诱亚当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这样的啊，让亚当犯罪了，犯罪什么呢？犯罪结果是由蒙祝福的人变成受咒诅的人了，这是结果哈。亚当啊，当时犯了罪以后呢，由蒙祝福的人，他变成了受咒诅的人啊。他一受咒诅，全地受咒诅，对吧？不光是人，一切都受咒诅啊。说这个缘，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疾病、痛苦、死亡以及一切的邪恶坏事都是。因为这个缘故临到了世界，临到了世界啊！说上帝因为爱他所创造的人，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代替我们受咒诅啊！目的是干什么呢？让我们重新再成为蒙祝福的人，而我们应该得到的所有的咒诅都转移了，转移到哪去了？转移到魔鬼那去了？不是。转移哪去了？耶稣基督身上了。而耶稣基督原来就有的祝福都转移到哪去了？转移到我们这儿来了。这就叫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的意义所在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蒙祝福不是因为我们应该蒙祝福，对吧？而是因为我们无条件的蒙祝福，我们蒙爱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啊，而是因为什么？神爱了我们，不为任何的原因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有一个，刚才我讲的什么？信，就是一个字，你信吗？啊，信的人就必得着，啊，这是要求，这是先决条件啊。所以说前提条件就是相信，如果我们不信就无缘于祝福啊，就仍然沉浸于亚当犯罪的时候所带来的咒诅当中挣扎啊。这是第一点，拒绝相信无缘福， refusing to believe won't be blessed。 第二点，寻求信靠唯一路啊， seeking to trust is the only way。上帝是赐福的源泉吗？是。上帝的福分是赐给平分给每一个人的吗？啊，我再说一遍哈，上帝是赐福的源泉吗？是吗？是。上帝的福分是平分给每一个人的吗？嗯，不是哈，肯定是不是哈。哎，上帝的福分是给谁的呢？是给一些人的。给哪些人呢？你说给我的给哪些人啊？嗯，哎，对了，就让他高兴的人，让他喜欢的人啊，谁让他喜欢谁他给谁啊。还记得旧约说，我耶和华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。还有一句话叫什么？要叫谁心里刚硬就叫谁的心刚硬啊，谁讨神神喜欢，谁呢就蒙福啊！哎，这一样啊，是吧？你为了讨你老板让你喜欢，让你提高你的地位哈，升个经理啊什么之类的哈，你就哈讨他喜欢是吧？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哈。圣经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什么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呢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不信神就不喜欢，不喜欢的话一切的好处都没有啊。所以神所喜悦的人是谁？到底哪些人是有信心的人？哪些人是完全信靠神的人？ 首先我们知道相信是我们信仰的前提，对吧？信是我们信仰的前提，没有相信就无从谈到神的祝福了，连祝福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，就刚才我说了，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啊。上帝有喜怒哀乐吗？圣经上有吗？有，上帝一发怒以后，那震天动地，吓死人啊！到最后启示录去，你藏在山洞里边你就跑不了，哪里跑是吧？我能看透了是吧？山洞，所以呢，讨上帝的喜悦，就蒙福啊！那么讨上帝喜悦的前提就是信啊。不能不信就不能讨上帝喜悦，不信就是犯罪。圣经说，不信就是什么？就是等于是作恶。圣经说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是因为信称义，不叫因信称义，成为义人了啊！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因信成圣，我们因信被称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因为信罪得赦免，我们因为信和上帝和好，我们因为信得到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因为信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因为信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来崇拜他，我们因为信我们有了盼望，我们因为信我们今天才能够产生爱心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？先决条件都是因为信才产生的啊！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我看见人怎么样，我就啊这个照葫芦画瓢啊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而是因为信神的感动啊，所以信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人在上帝面前啊，我们灵命的起点，也是我们灵命的基础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个信不是从我们来的，这个信如果从我来的，肯定不保险啊。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不敢保险，我自己不能保证我自己可靠不可靠，对吧？谁敢说可靠的去哦？如果我这个信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，肯定不可靠。但这个信是从哪里来呢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来的啊！是因为信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对吧？这个信心呢，有始有终啊，所以信心呢是有始有终的。有开始有结束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当我什么时候开始吧？开始的时候就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个人的救赎，我重生，我觉志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信心的道路。然后呢，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结束了，不用信心了，因为已经什么看见了，看见的主来了。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些信心啊，所以信心呢不是从我们而来的，信心不是因为我知道了我相信，信心不是因为我脑子里面有知识，有很多的学问，神学学问，神学知识。信心也不是因为我背圣经能背下来我就有信心了，信心也不是说我能够有伟大的著作啊，信心不是因为这些，不是啊，信心不是这样产生的。信心也不是说我有一套这个宗教知识，一些学问，然后教导别人，这些不是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说我有外边的表现，我看起来像，不是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一条路径，这个路径呢是通往天国的路啊，这是一条道路啊，道路。说借着信心，我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；借着信心，我能够因信我所以看见神的荣耀，对吧？借着信心，我能够跟随耶稣基督；借着信心，我才能够最终走完这条道路。这条道路谁都不敢保险能够走到底。但是因为信啊，我相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这道大事，我相信为我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啊，所以我要信啊。所以说从一开始神就把这个信放在我们里面了。当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啊，主啊，哎呀，我松一口气儿，要不然的话我怕我走不完这条路了哈。然后的话呢，最后节气之前怎么说啊？要节气了哈。一般人死之前，你看吐大口气，你知道吧？你不信你看看，要亲人啊，谁死之前哈？ 完了最后一期吐完以后呢，就不往里呼吸了，不往呼吸不就完玩了吗？是吧？哎，在呼吸吐气之前呢，一定要想好了，怎么说呢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对吧？哎，你得有这个就 confidence， 非常的什么踏实的说出这句话，不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好像没怎么打完，哈哈哈哈，我当跑的路呢我没跑好，哈哈，所信的道呢我半信不信，哈哈，从此以后的冠冕没我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这是什么？坚持到底，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啊，信心道路啊，所以信心道路是什么？要走到底，要走到底啊。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人，我有了这样的生命的人啊，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呢，我们不要害怕啊，不是说我怕，不是怕啊，哎，说我整天担心不行了。你有的时候呢，恐惧战惊可以，对吧？因为神是可畏的嘛，是吧？哎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嘛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你有时候恐惧在战惊在上帝面前，这是对的吗？是。啊，我想一想，我是不是有的地方啊？今天我没有思考神了啊，我得罪神了。哎，每一天这样想是对的，但是不能时时刻刻想到了，我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得救不了了哈。我怎么哎，那不能这样想哈。哎，因为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啊，新生命，他拣选了我们，他就赐给我们新生命啊，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。新生命是什么？是不死的生命。新生命是什么？新生命是神拣选了我，爱了我才给我的啊。新生命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蒙救赎的生命啊，这叫新生命啊。我们已经蒙救赎了，新生命是什么呢？是属于神的生命了，属天的生命，是天国的生命啊。所以从另一方面看，这有了这种生命，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了啊，永恒的生命啊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应当欢喜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了无价之宝，地上的一切得失都无所谓，对吧？名利贵贱都对我说啊，都是平淡的啊。但是我唯独得者耶稣基督，为什么呢？为至宝。什么叫至宝啊？至宝，至宝就是最高的了，是吧？你没有可比的了。哎，所以有这样个宝贝，我们放在瓦器里啊。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，怎么来衡量是否有这样的生命呢？啊，就是什么？就凡事为主而活，我的生活凡事以尊主为大，荣耀主为前提，叫为主而活啊。也不应该像从前那样，我们也是讨世界的喜悦，也讨神的喜悦啊，也爱主，也爱也自己啊，也又爱自己又爱耶稣啊，那不是那意思，是吧？那不有歌吗？是吧？啊，最后是神感动，也不爱己专爱耶稣，不爱己专爱耶稣。这歌我记得咱唱歌好像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不像从前一样爱世界，我们要改变，这叫新生命啊，新生命啊。那我们从心机里面讨神的喜悦，每一天怎么办呢？每一天我算一算，我得结了多少果子了？神要应该给我多少哈？要是100倍的话呢，我结了十果子乘十都乘100，得多少？十乘100得多少？啊，这是很了得嘛哈！以前如果我结了100果子的话呢，再乘100，100乘100，哎呦，那了不得了哈！你老这样想不行哈。圣经不是这样说，圣经说嘛，要忘记背后什么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啊，忘记我的背后，忘记背后什么意思？忘记好事坏事的话呢，如果你向神祷告了，你就相信神能赦免，就忘记，不要老是挂在心上，是吧？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啊，讨神的喜悦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这是唯一的道路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啊！所以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和知道，到底神喜欢什么，对吧？哎，他喜欢什么，我们就讨他喜欢啊。 所以而只有神喜悦的人才能蒙祝福。神喜悦刚才我们读的圣文经文，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？有信心的人，对吧？那你说我有信心，我好像感觉到神还是不喜欢我啊，我没有感觉神喜欢我，但我有信心啊。这经常有人找我谈话，说我有信心，但神他就是不听我的祷告啊，我祷告的那些事一样也没过成啊啊，哎，这个，于是呢，就说能成吗？啊，我说你怎么祷告的？后来说，哎，我就祷告说主啊，你能给我成全多少都行，但是稍微一点也行，哈哈，哎，你哪怕是成就一点也可以哈，哎，你能成全到什么地步就成全地步啊。这个祷告对不对呢？圣经里面有啊，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啊父亲他儿子被魔鬼附身，对吧？这个鬼呢是哑巴鬼，谁要让他附上以后他不会说话了就啊，而且还是聋子鬼，聋哑鬼啊。这个聋哑鬼附着了，哎呀，他附着身以后呢，他还折磨他，从小就把他扔在火里边，扔在水里边，然后不让他吃饭，他也不死，身上很有劲儿哈，哎，骨瘦如柴呀，啊，折磨着他这死去活来啊，所以说他没办法了，他就跑到耶稣这儿来了，他说：“你我这孩子没办法啊，从小这个魔鬼折磨他，让他口中流沫，倒在火中、水中，还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”这个耶稣啊，你能做点什么？给我做点什么？做到什么程度都行，哈哈！哎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什么？凡事都能啊！不是说一点的意思，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啊！”哟，这个父亲以后他怎么着？他不是吓跑了？他怎么着？马上又流泪又呼喊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心不足，求主加添，求主帮助啊！”他说：“啊，这是一个人的态度，信心不足怎么办？求主帮助啊！”然后呢，他喊着，一喊着一哭，哇！这周围的人一看他又喊又哭的，赶紧都跑过来看景儿。耶稣一看周围都围上人来了，啊！耶稣呢就斥责那鬼：“你说聋又聋又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！”啊，那人出来了，那个是鬼出来了吗？鬼他没马上出来，那什么又挣扎又喊，哇！最后砰倒地下，好像死了是吧？没气儿了，嗯。一看说完了完了，死了，你晓得哈？你不给赶好点还活着哈？赶完死了，然后耶稣拉着他手起来了，没事了，对吧？哎，鬼从此以后，耶稣说一句话：从此以后不准再回来。这句话很厉害啊，哈！有的时候鬼还回来的，是吧？有吧？有哈？哎，不准他再回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孩子的父亲，他自己感觉到有信，但是他信心不足。他为什么他说的是对的呢？对不对啊？对，他要没有信心，他上耶稣这儿来干什么呢？对吧？他肯定信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能做到什么地步。但是呢，信心有不足啊，可以求神加添帮助哈，加添帮助。圣经上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信心不足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信心起起伏伏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是小信，就一点信，但也信，但太小了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信心不足啊，主会帮助啊。小信的时候是主会责备我们，你跟随我这么半天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要责备我们啊。哎，但是呢，大信心的时候，神会什么称赞，是吧？哎。那门徒跟随耶稣很长时间了，对吧？好多次都是不信的，是吧？哎，你们这伙小信的人跟随我一阵子，他不信了，怎么他这么小的信？责备他们啊！彼得说：“我就是众人都跌倒了，我不跌倒啊！”彼得是最有信心的啊！耶稣在海上走，是吧？我过去吧，我有信心，来吧！哎，他在海面走，还走走一半一看。大风大浪，他一怕不要紧，咻往下是吧？沉下去了。耶稣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啊，你这是吧？责备他，把他拉上来了。 所以说呢，但是呢，还是信，对吧？不管是小信也好，或者是信心不足也好，或者大信也好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信啊！神最喜悦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对神完完全全的信啊，这叫大有信心啊！神就悦纳，神就这个成全。圣经里边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，对吧？哎，你凡事要相信，啊，凡事相信，啊，凡事相信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相信，凡事忍耐，任何事情什么都要忍耐。那你说我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还要忍吗？是吧？哎，忍无可忍，还忍不忍啊？还得忍哈，但很难了哈，很难啊。有的时候人呢，到了一定地步啊，就忍无可忍了哈。所以我们凡事在任何事情上都要相信啊。神喜悦有信心的人，神听有信心人的祷告，神也赏赐凭着信心来寻求他的人。那我们这样说，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好像难处没有临到我们。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许真的做不到，但是你也许听见了，回想起了今天的讲道，对吧？哎，你就有力量了啊！神就给我们力量啊！所以信心从哪里来呀？信心，圣经说信道是什么？从听道而来的。听道从哪里来的？听到是从上帝的话而来的啊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听讲道啊？因为他把神的话给我解释出来了啊，都是根据神的话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相信，凭着信心来寻求他。而寻求信靠耶稣的人是唯一的道路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得神喜悦啊，才能得神喜悦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会有苦难吗？会啊。我们人生会有这个灰心失望的时候吗？也会啊。我们会有需求吗？也会。甚至我们也会有逼迫，对吧？中国很多教会都受逼迫啊，阿拉伯国家也很多教会受逼迫啊。伊朗好多人说你要说信耶稣马上就是吧，给你关监狱，就是好多地方受逼迫啊。我们的信心会因这个动摇吗？绝对不行啊！就是任何事情不能打垮我们向主的信心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信心的地步啊，神不会把我们放到那个让我们的信心动摇的地步，可能我们还不配啊。有人有时候说，有一次有人来找我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一看圣经里面最后我们都要被杀呀，我说哈哈，哎，我怕死不想被杀，但我想上天堂，我信主啊。我说你放心，杀了谁也不杀你，因为你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。哎呦，那我就高兴了，走了是吧。其实呢，你看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是吧，那十个我们说这个十一个门徒啊，那十个都是被杀的，对吧？他是配为主的名被杀，哎，然后将来的话，他们要得到公义的冠冕，哎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坚定的意志，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垮我们向着神的这种信心。上帝喜悦有信心的人，上帝祝福有信心的人，上帝赏赐有信心的人。信心需要操练吗？需要啊，需要不住的操练。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会遇到磨练，就操练我们的信心啊。那么信心的来源重要吗？重要。信心的来源一定要正确才行啊。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想象的信啊。信心从哪里来？就刚才我说的，信心是啊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。信心的最终的源泉从哪里来？神的话那里来的啊，从神的话那里来的。 所以但愿我们都做有信心的人，做讨神喜悦的人，做一生蒙主祝福的人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常是不足，求主加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战胜我们的怀疑，战胜我们自己，战胜世界的引诱，战胜魔鬼的攻击，让我们做得胜者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你同行，我们就不害怕，我们有你的同行，我们就能做得胜者，我们有你的同行，我们就去打美好的胜仗。主啊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活出你的见证来，活出你的样式来，活出有信心的价值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们。 我们感恩啊，今天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子宝贝的信息啊，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啊。那接下来是奉献的时候，奉献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啊，回应神对我们的一切的恩惠。那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《信靠顺服》。我们感谢他，因为他说：“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好，那请同工预备，我们在唱到第二节完以后，请到前面来。